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谭燕西懒得与他理论，他没有的，他自可以自己挣。可尹寒玉靠兄长、靠丈夫、靠儿子，从没哪一回靠过自己。他冷声警告：“ 话呢，我只说一遍。这事儿后头是我跟谭文华和谭千北三个人的事儿。你要是掺和在里头，继续胳膊肘往外拐，我不会客气。不单单是你，包括尹家，尹家是怎么起来的，我就能叫他怎么败下去。” 尹寒玉张了张嘴，一时气焰尽失，讷然片刻，最后只蹦出一句：“ 哼，不愧是谭家人，你跟你老子可真是血脉相承的冷血毒辣呀。” 说罢，尹寒玉转身开门走了，谭燕西则往里走。既然来了，倒也不妨陪着老爷子坐一会儿。这安静的病房很适合沉思。他发现自决心不和祝家联姻之后，现在身边病床上躺着的人便再也不是点穿他杀伐本质、指一条生路、偏又给他套上枷锁的、叫他无由忌惮三分的谭家实际的掌事人了，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风烛残年的老人，仅剩一息奄奄。谭燕西坐了一个多小时准备走，忽听病床上有微弱的低吟的声音。他脚步一顿，折回去，弯腰一看，老爷子竟然缓缓地睁开了眼睛。老爷子视线半晌才聚焦，最后浑浊的目光定在他脸上，声音阴哑，机不可闻：“ 是燕西啊。” 谭燕西便将椅子往床边挪了挪，再坐下去，笑着开口：“ 老爷子，您这次这一觉可睡得够长的。” 老爷子呼吸艰难，像是拉漏气的风箱。 今儿是 2月17。 你跟思南明天。 谭燕西低着头瞧着病床上枯槁的老人。“ 啊，你一直睡着，没来得及通知您呢。订婚的事儿取消了。”“ 谁？”“ 我取消的。” 老爷子似是愣了一下，那氧气面罩上的白雾都起散得更急促些。谭燕西原以为老爷子要趁着难得的神志清醒再把这枷锁给他套上，哪知道老爷子这么呼吸急促地喘了半天，最后竟是笑了。“ 我们谭三啊，这一招可真敢下。”“ 是爷爷教的好。” 老爷子浑浊的眼里确然有笑意。“ 爷爷，问问你，为了什么？ 哎呀，不怕您笑话，为了一个女人。 病房里一时只听见老爷子短促起伏的呼吸声，过了好久，老爷子方又笑着开口： 别说，现在还真想跟我们谭三再来一局。 等您好起来，陪您来几局都成。 老爷子笑着，又渐渐地合上眼睛。谭燕西再坐了会儿，等老爷子再度睡去，又叫护士来瞧了瞧，方离开病房。农历二月二十这一天下午，谭燕西在公司开会，家里来电话通知他老爷子去了。而就在这日的清晨，姚妈刚刚打过电话，告知他院里梨花开了。到三月初，殡葬事宜诸事抵定，老爷子的长孙女谭燕西的堂姐唐文华一家在遗嘱宣读会上率先发难，认为谭燕西在老爷子弥留之际擅自取消和祝家的婚事，如此任性妄为，违背老爷子遗训，那么老爷子留给他的东西，他是否有资格继承，还得打一个问号。大家黑压压地坐了一屋子，俱是表情凝重，新一轮抢夺话语权的机会，个人有个人的算盘。谭文华一言声，谭燕西的大伯便紧跟着帮腔。而谭振山虽与谭燕西从来不对付，但这种时候倒是还站在儿子的立场据理力争，一时分作两派争执不下。谭文华便将目光瞄准未曾发表意见的谭千北： 老二，咱们这一辈实则是你当家，这事儿你怎么说？ 大嫂早按捺不住了，急忙忙的要出声，谭千北一记目光扫去，大嫂立即嘴一闭缩回去了。 老爷子立的遗嘱具有法律效应，老爷子既然没拟定限制条款，一切自得遵照法律执行。 不然怎么说兄弟连心呢？你瞧，关键时候这不就派上用场了。 他说这话就是有意激将谭千北。当时谭千北的生母谭振山的原配夫人病重之时，谭振山在外头找了尹寒玉，谭千北生母去世不足两个月，谭燕西就出生了。可以说尹寒玉和谭燕西那就是扎在谭千北心头上的一把刀。谭文华这时候说些什么兄弟连心，那无疑是将这把刀再往里刺得更深一些。果真谭千北脸色骤然冷了三分，谭文华便趁势开口： 法有法的道理，情有情的道理，老爷子素来偏宠老三，老三这么做那就是辜负了老爷子的信任。 大姐说的对。 接话的是谭燕西，大家齐齐地转过头去。谭燕西坐在最外头一排，一贯没个正形的懒散，他和大家一样，白衬衫黑西服的正装，手臂上还裹了一段孝布。 大家争执得这么寸步不让，唯独他一副事不关己的漫不经心。谭燕西迎着众人目光笑了笑， 违背遗嘱，那就是不尊重老爷子的意愿。老爷子既然这么偏疼我，我自然不能干这么大逆不道的事儿。 他眼见着谭文华脸色难看极了，顿了顿，方又慢悠悠开口。 不过呢，大姐您说的也有道理。我取消婚约，辜负了老爷子的信任不说，还害得谭朱两家情谊有损。啊，因此，我有个主意啊，全当是我自罚了这杯。当年老爷子执意叫我去接掌公司，但是我心里清楚，这公司本就是大姐你初创的基业。现在呢，既然老爷子去了，啊，不如完璧归赵吧。 此话一出，众皆哗然。谭文华今天这么一出，原本目的就是为这，哪里料到谭燕西竟会主动让贤。谭文华和丈夫面面相觑，心生警惕。 你当真这么想的？ 我当年读商科，原本就是老爷子的授意。如今，老爷子去了，我眼见人死如灯灭，人生如此，白驹过隙。还是得趁着年轻享受生活，做点自己爱做的事啊。你们也知道啊，我是荒唐又闲散惯了的性格，我呀巴不得有人把我手里这摊子事接过去，我呢好随意投资点小本生意，往后呢就想轻浮去啊。 他满口跑火车，一个字不打草稿，这番话说得有理有据，叫谭文华将信将疑。哪知道谭燕西好像真是铁了心，那之后就开始着手着完璧归赵的事宜。不过半个月时间，他就将所有权限转交给了谭文华的儿子谭明瑞，自己撤离得干干净净，办公室里的文件原封不动，连片纸张都没带出去。离了职的谭燕西倒还有虚衔挂在公司，不过再也不去报道了，还当真过起了斗鸡走狗的纨绔生活。谭文华找人去打听，谭三不是在朋友那儿打牌，就是在发小那儿喝酒，有时动性预备买一条游艇，或者不辞麻烦地去搞一架私人飞机，再有便是似乎被赵野撺掇地开始试水文玩行业，动辄出没于苏富比、佳士得，更荒唐的是投资什么沙漠概念咖啡馆，花了好几百万，派人去西北沙漠里考察，最后连个响都没听到。这下也是由不得谭文华不信，谭老爷子一死，谭三便如孙悟空被松了头上金箍，十个念经和尚也勒不住他了。他便安心支持儿子谭明瑞放开手脚，竭尽全力把此前谭燕西中标而得的项目做好，就当是官复原职后烧的第一把火。谭燕西赋闲的这段时间确实没少干诸如上述的荒唐事，但他最多的精力都耗在两件事上，一是在魏城那儿待着打牌，二是边打牌边叫一房产经理在他身旁待着，跟他介绍哪儿有交通便利、设备齐全、临着学区和医院又闹中取静的好楼盘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